第四，我们看看变化控制中思索的处理，主要思路呢也是回归事物。思索预防主要是利用时间戳机制来保证系统不会进入思索状态。那这种机制主要有受伤导弹和导弹死亡两种机制。而思索检测与恢复它不允许系统进入思索状态，但是我们要周期性的对系统进行监测，并且把发现的思索给解除掉。因此我们对思索检测可以利用导弹，而对于思索恢复呢，则要选择代价最小的事物进行恢复，但并不一定都是要彻底恢复，可以恢复事物的一部分。至于到底恢复多远呢，那要看恢复的地方是不是能够解除我们目前的思索。